安能顶礼以白发言，自我出家，此佛骄论，求多闻故，学未证无学，遭彼梵天邪术所禁，心虽明了，力不自由。礼义文事令我解脱，虽蒙如来佛顶神咒，命获其力，尚未亲闻。咁呢，阿难呢听完佛讲咗结腾嘅仪轨之后呢，佢又再进一步请佛再重新诵楞严咒。佢话佛嘅慈悲呢本来呢就平等嘅，冇分彼此嘅，但阿难呢就恃住我系佛嘅最细细佬啊，佛好锡我啊，咁所以呢成日系只系听所以前面话佛咁多心媒俾我一個我都受用不盡啦，使乜我自己去收啊？咁所以咧，佢話多問而不收，因此咧就遭呢、這個天份梭皮迦羅先份天咒啊呢、這個咒術攝佢入淫室。雖然佢心係好明白，但係力不從心。好在得文殊菩薩大慈佛頂上就去教我，然後呢是能夠離開這個淫室。但可惜當時我不在場呢，佛施咒的時候我不在場呢，我未聽過佛講這個咒，你可不可以再講一次給我聽啊？所以說慧言弟子從為先說，悲咎此會知修行背，未末及当来在轮回者成默默音生意解脱。呢度系从请佛讲呢个楞严咒，因为阿难系持法嘅人，如果唔亲闻咧，佢冇办法将来系结集佛经流通于世嘅。因为佢为咗利益后世嘅众生，所以请佛慈悲再说一次楞严咒咁。话呢一个啊。阿难咧请佛再说楞严咒咧，第一就系为咗当时在法会嘅修行嘅人咧，系大多数咧都系呢个能进而退啊。而家咧系再讲一次咧，令个神咒咧系加俾佢。其次咧又系为咗末法嘅众生啊。若果阿难亲闻到呢个楞严咒咧，结集流传于末法咧，咁咧就可以利益末法众生咁。咁啊，当时不但系阿难啊，希望佛咧系再讲一次，依是会中一切大众普皆作礼，此佛而来秘密将具，再会大众都一样系作礼顶礼，求佛再说。以是世尊从玉计中养八宝光，光中养出千叶宝莲，有化而来坐宝莲花。顶放十道八宝光明，一一光明皆遍示现实行河沙。金刚物即擎生慈子，遍开空界大众仰功，为爱兼抱求佛哀由，一心听法，无见顶上放光而来，宣示神咒。以是系当阿难请佛重说楞严咒嘅时候，欲界系佛嘅无见顶上。哦，咁呢度咧就表法啦。八宝光，欲界是佛的无见顶上，表示二内藏法身理体。八宝光表示八界的智慧智光，同埋四圣六凡十法界中每十法界各各具十法界，为之八界。哦，八宝代表法界，千叶宝莲呢代表千二因果，每一界有二是相、二是性、二是体、二是力、二是作、二是因、二是应、二是果、二是报、二是本无究竟等，乘十二八界，每一界有十二，一百界每一界有十二，是不是千啊？八界千二是出自这里。哦，八界千叶的名相，这里八宝光是代表八界，千叶宝莲是代表千叶，光中养出 清热宝莲系表示妙智，依呢个妙智发生呢个妙因，哦，有化而来坐宝莲花，表示乜嘢咧？表示清热嘅因果系法所证嘅。顶放十道八宝光明，表示十法界众生本来具足嘅法性。顶法之中，各个具足十法界。一一光明皆遍示现十行河沙，表示八界千二一一法中都具足本有嘅智光，连呢啲本具嘅智光咧，系都系清净本源周遍法界嘅。界虽然系多，不出乎十法界，所以话咧皆遍示现十行河沙。哦，梵语系善知，翻译中国叫做墨子。句名咧叫做行智理四物，名行智理四物是护法主嚟嘅，因为佢内被菩萨行啊，外现是金刚神，所以叫做物迹哦。金呢啲呢个金刚物迹咧，擎身哇，用个手托住个身，表示乜嘢啊？表示斋佛外道，次次表示乜嘢？表示降伏魔焰啊！次次擎身，次次吓降伏魔焰，表本有嘅智慧光系坚固而金刚，能够破十行河沙嘅烦恼，显十法界嘅行河沙嘅妙用，所以啊，遍开空界，因为表法吓，大众仰观，慧外兼普。求佛哀佑，一心听佛，无见顶上放光而来，先是神咒。法会大众是见到佛在欲界顶上放光，光中是现出千叶宝莲，宝莲花中又有化法发生，化法的顶又放十道八宝光，一一光皆遍示现行河沙数咁多物迹，金刚物迹，擎身次次，哇！呢种境界好犀利哦，咁啊！呢種事相咧係好稀有嘅，所以大家擔高頭嚟睇，法本嚟就高過大家噶嘛，咁啊再響法頂嚟現咁多相嚇，咁所以個個咧又好稀奇、好驚，哇咁犀利嘅，好驚，但係又好愛喎、哦、啊！呢、这個即係話法咧事出稀有咧，佢呢種境界咧具有呢個威德。知福有呢個慈悲攝受，叫令到佢哋咧慧愛兼普哦，慧有求佛慈悲哀憫佢哋咧啊，一心咧係想聽佛，無見頂上嘅放光而來，先是神咒啦。佛頂是咒，表無為心法，不假修正嘅物體。先是無上神咒係表示不可思議嘅物用，放光化法，化法是咒。表示無外清淨的物相，又從佛頂放光，光中養出寶蓮，表示增因不離果國。花中化法，雲坐花中表示果國不離因心。花從佛頂出表示因該果海。化法坐花表示果次因緣，通通是有表法的哦。咁咒呢叫做摩诃悉登多波登楞无上神咒，摩诃翻译叫做大，是话如来众圣啊，体遍十方，是属于呢部经所讲体上用三大之一的体大。悉登多亦为白，是表示如来众圣呢个心呢是离开一切污染，是清净无垢，是上大。波登拉是亦散慨，表示如来众心咧系能够任浮一切万物，是用大呢一个咒所前的众心具足体上用心大，所以叫做大白散慨。呢、这个咒的功力是点啊？系威灵莫测，感应能施，所以叫做无上神咒。哦，古嘅人咧。舊上是分譯嘅佛經嘅人咧，多數係有四例五不分嘅原則， 前面讲过了，现在不讲了，四第五不分。现在这个灵验咒呢，这个灵验咒就是四第五不分之中秘密不分，信古不分，秘密不分，同时呢字是分了，音是不分，古人不分，但是分字不分音，又是秘密的，所以不分。很多家的注解呢就说为什么不分这个咒呢，很多人每一种说法不同的。海印老法师呢就综合了这个很多家的注解呢总共有八点，呢是不分，为什么凡是咒都不分呢？第一种呢就是秘密，所以不分，因为咒是知佛的秘密而已，是咒佛的秘密而已，秘密而已是法和法然后才知道的，讲了给你听呢，就算翻译为中国话呢，你都不知道它含义是什么。等于古代的国王呢，他一句说话呢又是含有很多意思，譬如说他对他的侍臣说一句说话，索仙陀罗讲一句说话，究竟是什么呢？含有或者是拿水，或者拿盐，或者是拿这个马来，或者拿任何一种用具，没人知道他的意思。唯有什么？有智慧的他的侍臣呢知棍他个性呢，然后才知道。即是说佛的秘密语呢不是任何人听得到的，为佛菩萨然后才知道，所以就不分了。第二呢，咒是忏法的心印，咒是能够总一切法，慈无量义，小字而涉多而，受持这个咒呢能够遮一切恶，灭一切罪，降一切魔，消除一切障，能够令人忝滑入理，所以一个字包含很多意思，因此就不分了。第三种呢，我将第二种和第三种连在一起讲一下。第四种呢，咒和法菩萨的圣号，咒里面呢很多都是法的名称，菩萨的名称，还有很多鬼神的名称，即是等于这个灵验咒里面很多都是金刚物质 的名称，天龙八部听到这些法菩萨和金刚神的名字都是敬佩不已，是恭敬尊重的，所以不分。第五呢是咒具有慈悲威德的神力，持咒的人呢能够被法菩萨慈悲所摄受，威德所加倍，可以灭罪生福，出证佛道。第六呢，咒是秘密耳，遮恶，可以被咒为密耳遮恶，可以遮恶。有一个故事就说有一个穷人呢，在他的国家里面穷到没办法了，他就去了第二个国家，去了第二个国家呢，他就自己称是这个，譬如中国去的，他说我是中国的王子，人家呢个个呢就很尊重他，那个国家的公子呢说中国王子，我嫁给你啦，嫁给他。但是呢他呢怎样啊，就作威作福，作威作福，真是福，有些人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做一个穷鬼走去那里被人招为驸马，应该享福，应该知足，他不知足，每一次吃饭就大发脾气，在那里啰啰嗦嗦，那个公子呢都不知道怎么算好。后来呢就看见有一个中国商人去呢，就问他这个人究竟你们中国的风俗怎样对待丈夫才令到他满意啊？ 咁呢個人一聽佢講呢個名咧，知道係一個無賴嚟嘅，走去呃人嘅，嚇、哦。咁於是咧，佢就教佢，佢話你唔好理咁多，教佢幾句中國話，係發音唔知裏邊嘅意思。佢話幾句説話話：無親往他國啊，欺窮一切人，粗食是常食啊，何勞佛作親咧？佢話你呢個人即係講穿佢嘅身世咯。但郭公子唔知啊，啊郭公子照念，佢一發脾氣嘅時候，佢就咁念，哦念咗之後咧，嗰、那個無賴咧聽到，哇！佢支穿我嗰兩嘢，以後都唔敢發脾氣啦，遮咗佢個惡咁，唔即係話咒咧有種威德嘅神力咧嚇、啊，你唔知道嘅，但係你念起上嚟咧，其他啲惡鬼都唔敢近你嘅，啊叫遮惡。第七咧。咒是知佛因中的咒言，知佛菩萨修行的时候呢，个个都发现的，个个都咒言，希望众生离苦得乐，等于我们 发誓这样，随我们言得到成就。现在佛呢，个言力呢，是我们持佛的咒呢，个言力加给我们，就我们得满所愿咯。第八，咒是为默的佛的默令，等於軍中的密令，啊暗碼，等於而家你攞執咗我一個卡，你唔知道我暗碼，你攞唔到我錢，啊你如果你個卡你唔記得咗暗碼咧，你都攞開唔到呢個保險箱，啊呢個暗碼嚟嘅，所以就唔分譯啦咁，有呢八種意思唔分譯，哦，咁咧有啲人咧。就話你唔好持咒啦，你唔使持咒啦，你都唔識咒裏邊講乜嘢？發菩提薩點知啊？呢句説話你點講啊？呢、這個説話真係你哋聽睇到呢部書嘅，千祈唔好信啊！佢話發菩提薩唔知呢咒係發菩提薩嘅心印嚟嘛？發嘅秘密咒嚟嘛？點會發菩提薩唔知啫？你唔知你唔可以話發唔知噶。啊，佢話持咒有咩益？呢度咧就話持咒咧係有益噶。啊，持咒咁講到呢度咧，就法咧響個八寶光明就持咒啦。持咒咧，咒咧就冇分譯嘅。OK， 咁但係咧，嗱講呢四色壇嗰啲我唔講啦。但係咒咧，持咒咧係有好大利益嘅。咁呢個天文咧就要介紹呢個咒嘅嗱，呢、這個咒咧總共咧。是有五回啊，哦，咁唔清楚嘅，有五回，五回之中咧，第一回咧就有分有十二段，哦，第二回咧系色精应化回咧就系分为八段，第三回咧就系观音合同回咧系分为四段，第四回咧系。金剛藏啊，金剛菩薩接攝回分為六段，第五回咧問事菩薩運前回分為咧八段，最後講到咒心，最後講到咒心，咒心嘅含義咧係好多好多好多方面講嘅，我希望咧就詳細啲講呢個咒心啦，啊，聽日咧就係講嚟念咒，你哋想知道嚟念咒係乜嘢咧？咁你哋聽日嚟聽啦。咁嗰部詩咧就攞咗翻嚟啦，我聽日就交俾阿慈師哦。嗰部詩就係我根據嗰部詩同埋藏經裏邊有啲詩就參考書嘅。解咒咧只係解釋一啲嘅意思，唔能夠全部解釋。一啲嘅意思你明白咗咧。都不得了噶啦，所以呢部呢、這個咒非常之靈驗嚇。咁呢度咧，我寫咗一張咧係呢個咒嘅功德，係簡單嘅，就有十種威力，有十種威力。嗱呢一張紙一陣你哋可以攞去印咗派俾大家哦。我講到呢度啱啱夠鐘。